阅读加我一个。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6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.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马明德小时候相面先生说他日后定能成为天下第一贵妇人，现如今由皇太后阴丽华亲自下旨封马明德为皇后，这下可真是验证了相面先生这句话。虽说这皇后马明德是当上了，可这压力也不小啊。头一个，马明德有一个榜样婆婆阴丽华，事事都会有人拿他们俩做比较。再有后宫，别看不像战场，没有真刀实枪，可这危险系数也不低呀。所以说马明德这摊子活不是个简单差事。父亲含冤而死，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。从小戏出名门，待嫁之时他却遭遇退婚，家族没落，可他却嫁进了皇宫。不能生育，靠什么赢得天子真情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出身名门的布衣皇后马明德第四集。马明德当皇后的时候不过就是一个20多岁的小姑娘，从险些家破人亡到一国之母，那都是她一点点熬出来的。当上皇后了，马明德真要是耍大牌，其实啊也不是不能理解。可是马明德呢，没有。想当初他父亲就是因为太孤傲，所以才受到大家的排挤，最后死不瞑目。这个教训他必须吸取。再有一个，马明德的本性也不是这么一个人，他向来平易近人。婆婆阴丽华之所以力挺他当皇后，正是看中了这一点。所有嫔妃为了能让刘庄多看两眼，那是有多漂亮穿多漂亮，个个争奇斗艳。可轮到马明德这儿成例外了，他平时打扮的就像一个家庭妇女，除了国家大典这种特殊场合，其他时间一律是粗布衣裳。那些嫔妃瞧不惯呐，私底下就偷偷议论说，马明德一看就是穷人家出身，别看当了皇后了，这福啊他不会享。都说女人多是非就多，当然这不是排挤女性啊，但是您瞧，就刘庄这些媳妇儿是天天议论，没事儿都能让他们说出事儿来。马明德不傻，人家怎么说他都知道。可马明德一句话就把这些人全堵回去了，而且说的这些人是心服口服。有一回后宫所有嫔妃去给太后请安，有几个好说闲话的妃子就走到马明德身边，这话里话外啊就透着挤兑他，皇后啊，您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，多不尊重太后啊。 宫里那么多绫罗绸缎，您别委屈了自个儿。这话太后阴丽华也听见了，她没言声，看了一眼马明德，那意思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回复。就看马明德微微一笑，啊，作为皇上的家人不能只贪图享受，全国人民都看着咱们呢，咱们得当榜样。这粗布衣裳好啊，穿着舒服也便宜，再者说了，皇上怎么能这么肤浅呢？只看外表不看内在，我觉得内心更重要。马明德这番话真给那几个妃子上了一课，太后阴丽华也是频频点头，看来这皇后她没挑错。马明德处处节俭，是希望能够影响别人，不要铺张浪费。可是到了该赏该花的时候，他可比皇上还大。刘庄登基15年之后，他那几个儿子都长大了，刘庄就觉得是时候该给他们分封诸侯，给他们封地了，就决定按照制度减半给予。打个比方吧，如果按照礼制说，只要是皇子，这年收入应该是4000万，那么到刘庄这儿呢，就给定成是2000万，减半给予。马明德一听这话，当时啊就找刘庄去了，说皇上啊，这些皇子的封地和岁赋啊，一下减了一半，会不会太少了呀？我觉得您不该这么分配。其实按理说这种事儿啊，根本不是马明德该过问的，再者说这些皇子没有一个是他亲生的，就算是不替这帮皇子出头，那也是应当应分的。可马明德看不惯呢，对于这些皇子他一视同仁，都跟亲生儿子一样，事事都替他们考虑周全了。所以说别看马明德对自己抠，对别人向来大方。就在刘庄考虑分封皇子的时候，一场篡权夺位的案子发生了。这案子的主谋是刘庄的一个弟弟，叫刘英。刘英的生母徐美人早先不受刘秀宠幸，所以对于刘英，刘秀啊也不会太在意。当时皇后是阴丽华，她瞧这母子俩受委屈，就总替这娘俩争取。最后刘英不但被封为了楚王，各种待遇也都不低于其他兄弟。有了这层关系，刘英和刘庄两个人从小感情就好。刘秀去世以后，阴丽华还特封徐美人为楚国皇太后，把她送到儿子身边，让他们母子团圆。您说阴丽华对这母子二人不错吧，可是呢这刘英是个白眼狼，长大之后一天到晚瞧刘庄当皇上不服气，私底下搞了不少小动作，想要图谋造反夺取皇位。没有不透风的墙啊，这事儿让刘庄知道以后，这心里头都快凉透了。他就不明白了，都说将心比心，自己和自己的母亲阴丽华对刘英你不薄啊，怎么最后能这样呢？案发之后，按照法律，所有谋反人员都要处斩。要知道，被这案子牵扯的人数多达上千人。刘庄当时都快气疯了，找这么多人联手反对我，真是枉费了我对你刘英一片兄弟情深呐。刘英身边的亲信刘庄那是连犹豫都没犹豫，直接下令杀。这刽子手突然成了朝廷里最忙的职业了。不过说到如何处置刘英的时候，刘庄犯难了。刘庄这人不是铁石心肠，刘英可以无意，可我刘庄不能无情啊。 手里拿着刘英的判决书，他是犹豫来犹豫去，毕竟是自己的弟弟，他下不了这个手。最后刘庄一咬牙，得了，刘英死罪免了，但是他的爵位给撤了吧，找个人烟稀少的地方安置他得了，他的姬妾还有他的母亲都不受牵连，不用跟他一块儿去，留在楚国保留待遇，让刘英自己好好反省一下吧。这可真是法外开恩了。刘英一看这个结果，自己也明白根本没脸再活下去了，发配之后的第二年就自杀了。主要案犯死了，可这桩楚王造反的案子并没有结束。刘庄念在兄弟情深下不去手，可对于那些怂恿帮助刘英的人，刘庄可是恨透了。涉案人员多不要紧，刘庄手里有权呢，杀了他们，一来可以解了心头之恨，二来可以告诫一下其他人，想跟我刘庄造反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接下来被关在大牢里的犯人是一个个被杀，那场面呢，别说看了，光是听着都瘆得慌。那个时候皇太后阴丽华已经过世了，这皇宫里说话有分量能够让刘庄听进去的只有皇后马明德一个人了。眼瞧着被杀人数一天天见长，马明德终于忍不住开口了，皇上啊，您不能再这么杀下去了，楚王刘英已经自杀了，他那些个亲信也都被处决了，如果您想告诫其他人，这目的已经达到了，这个案子牵连的人太多，如果您把他们全杀了，难免会有人说您铁石心肠，这些人也都有妻子儿女呀，帮着刘英造反，我想他们也有苦衷，您不如网开一面，对他们宽大处理，没准他们会感激您一辈子，这样反倒让其他人也尊重您呐。马明德一边说一边就想起了自己家破人亡的场景，这眼泪啊也禁不住往下掉。刘庄一看这心就软了，想想也是，这些人为刘英卖命那也是身不由己，事已至此算了。就看刘庄拉着马明德的手帮他擦擦眼泪，别哭了，朕知道你的心思了，你为人宽厚，替大家着想，放心吧，朕知道该怎么做了。转过天来，刘庄下令大赦天下。楚王造反一案结束以后，刘庄对马明德是刮目相看，他发现马明德不光是心地善良心胸宽广，在政治方面也有独到见解，分析事情全面，考虑的也很周全。打这之后，刘庄遇到事情的时候往往会先征求一下马明德的意见。刘庄在世的时候，很多人都想取代马明德的位置，可是对于刘庄来讲，这样的一个能在家庭事业两方面辅佐他的皇后，那是谁都取代不了的。谁成想刘庄才活到48岁就驾崩了，马明德的身份也从皇后一下变成皇太后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新皇上是马明德的养子刘达，是为汉章帝。自从刘庄去世之后，马明德就开始为刘庄撰写起居录，把刘庄在生活起居方面发生的大事全都详细的记录下来。可就在马明德写到刘庄去世之前生病的时候，他却隐瞒了一个细节。什么呢？您别误会，这个细节是刘庄生病卧床不起，马明德的哥哥不分白天黑夜的精心伺候。这个事情让刘达知道以后啊，当时就找到马明德了，说母亲呢，舅舅当年那么辛苦，一照顾就是快一年，从来没受过任何的嘉奖不说吧，现在连这点事实您都要抹去，您这样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 要说刘达这孩子呀，别看不是马明德亲生的，可对马明德那比亲生母亲还孝顺，一看母亲这么做，自然就会替舅舅抱不平。可马明德呢，也有他的用心，瞧见儿子这么说，不光没生气，反倒是心里啊觉得挺安慰。儿啊，我就是不希望让别人知道你父皇和外戚走得这么亲近。什么叫外戚呢？皇后的娘家人，以防别人效仿啊。你父亲明事理，做皇上他不昏庸，可如果别人把这事儿想歪了，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。刘达从小让马明德教育得非常宽厚，可是作为皇上，他的心智还不算成熟。马明德这番话，刘达非但没有理解，反倒有点不高兴了。母亲，您早先作为一国之母，家里人从来没沾过您的光，当初舅舅那么精心照料父皇，反倒不能让别人知道事情真相，我觉得不公平。我呀，要把家里那三位舅舅全封为侯爵。其实要说作为皇亲国戚，得个什么侯爵的头衔啊，太正常了。可马明德一听说儿子要给家里人封爵，一口回绝了。这事儿过后，朝中很多大臣就觉得太后拒绝无非就是走个形式，为了拍马屁，这些人纷纷上书强烈要求加封太后家族。这下可真把马明德给惹急了。当时正赶上闹旱灾呀，这些大臣就借着这个事儿跟皇上说，说马太后的家人没有被封爵，老天爷都看不过去了，所以才会降祸人间，要想解决必须加封马家人。马明德听说之后，立马就给这些人写了一封公开信，那说的绝对一点情面不留。这信里边说，但凡提出要给外戚封爵的人，无非就是想讨好我跟皇上，从中捞取好处而已。老天闹旱灾跟太后家族封爵没关系，这田汾、窦婴这都是封侯的著名外戚，他们为所欲为，横行霸道，国家都快让他们给弄灭亡了，这就是前车之鉴呐。先帝刘庄不让外戚担任重要职务，就是想吸取教训。说到对国家的贡献，我们马家远不及去世的皇太后阴丽华阴家，我有什么脸面在封爵方面要求和阴家一样呢？我身为皇太后，处处都非常节俭，就是为了给天下人做一个表率，让家人明白我的用意，可你们没理解我的苦衷，反倒是笑话我不会享受人生。我几天前曾经路过我娘家，瞧见给皇帝舅舅问候请安的人还真是不少，车如流水不断，马如游龙，耀武扬威呀。就连随同去的仆人都穿得极其讲究，相比之下，我再看看我身边的仆人，一个皇太后身边的仆人跟他们比真是差太远了。为这事儿，我特意减免了马家人的俸禄，就是希望他们反省一下，我不能辜负先帝的心愿，所以先拿自家人开刀，他们这样我有什么脸面去讨封赏，让皇帝封他们爵位呢？这封公开信说的让所有人是目瞪口呆，全为马明德的一身正气所折服。说到这儿啊，我还得说一个小插曲，咱们都熟悉的成语车水马龙就是源自马明德刚才那封公开信，车如流水不断，马如游龙，耀武扬威。咱们接着说，刘达虽然明白母亲用心良苦，可还是希望马明德能够同意在风调雨顺之后给几位舅舅封爵，最起码他心里头不想有遗憾，做个不孝的皇上。刘达继位四年过后，这旱灾也过去了， 整个国家平平安安，五谷丰登，马明德也没什么理由第三次拒绝刘达了，只能是同意了。这事儿虽然定下了，可是马明德心里不踏实。自打几位兄弟封爵之后，他又从几位兄弟入手，劝说他们要以身作则，不要太过招摇，希望他们主动找皇上把公职给辞了，以侯爵的身份回到家安度晚年。几位兄弟明白马明德的用心，转过天来就找到刘达。刘达一看实在是拗不过自己这位母亲，只好同意了他们的请求。马明德如此严格管理马氏外戚，起到了关键的示范作用。您想，马明德一个皇太后都如此克己奉公，那其他外戚全都诚惶诚恐，不敢仗势欺人。不光如此，那些亲王诸侯都知道马明德节俭，所以每次进宫，他们的车马仪仗是能减的全减，能省的全省。当然了，背地里他们这享受是该有还有。不过就即便是表面上变乖了，那这些老百姓受的苦啊也能少点。建初四年的时候，马明德生了一场重病，眼瞧着自己啊不久于人世了，可是他这心里头还念念不忘刘达的亲生母亲贾贵人。他知道刘达虽然是他养的，可毕竟这儿子是贾贵人怀胎十月生下来的。他特别下令让人赏赐很多东西给贾贵人，除此之外，那些跟在他身边的仆人他也都惦记着。他活着的时候没跟他沾光，临死了也让他们留点念想。建初四年六月，41岁的马明德病逝在长乐宫。一个月之后，儿子刘达就把他和先帝刘庄合葬在了显节陵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